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戚元德向伯父李讲起了贺龙将军的这个女儿。贺龙的妻子生下这个女儿以后，孩子未满月就跟着红军长征了。有一次孩子发高烧，红军中没有药，军医只好采用当地一个土郎中的偏方，用一个鸡蛋清加上一小撮皂心土搅和在一起，敷在孩子的肚脐上，这个土方子还竟然治好了孩子的病。红军进入乌蒙山区后，由于敌军追得很紧，部队经常要从敌军眼皮底下通过。一次红军在通过敌军封锁线时，为了防止小杰生哭闹暴露目标，贺龙的妻子只好用布袋把女儿紧紧捆在胸前，再用衣服包住头。通过封锁线以后，贺龙的妻子打开衣服一看，由于孩子被捂得太久，脸都成了紫色了。还有一次红军陷入敌人重围，贺龙妻子的身体已虚弱到了极点，贺龙便把孩子揽在怀里。突围之后，贺龙发现女儿竟不知何时从怀里掉了出去，贺龙急忙带人回头寻找，幸好孩子被路边一个好心的老乡捡到，贺龙这才把女儿找回来。伯父李想，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要跟随红军过这样的日子，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他爽快地答应了警卫员的请求，没有问题，我愿意为这个孩子织毛衣。贺龙的警卫员拿出一大团质量颇佳的毛线递给了伯父李。伯父李看到毛线质量很好，上面居然还标有德国的商标，而且毛线的颜色有黑的、绿的、棕的、紫的和白色的。伯父李问道，贺龙将军希望为女儿织什么样式的毛衣啊？贺龙的警卫员拿出了一件中国式的小风衣给伯父李，然后对他笑道，贺总指挥只会打仗消灭反动派，哪里知道什么毛衣的样式，不过我们还是找来了这件小风衣给你做个参考。那好吧，我会参考这件风衣为贺龙将军的女儿织一件你们满意的毛衣。接着贺龙的警卫员还拿出两根编织毛衣专用的不锈钢做成的编织针递给了伯父李，这可让伯父李喜出望外，因为他一直用的都是自己用竹子削成的编织针。 这不锈钢做成的编织针可是件稀罕物，伯父里只是在欧洲家乡时见到过，在中国这还是第一次。贺龙的警卫员见他爱不释手的样子，对他笑道，这是我们在毕节的时候房东家在上海读书的小姐假期从上海带回来的，当时听说我们打算找人为贺龙将军的女儿编织毛衣，房东太太特地就把这副不锈钢的编织针送给我们的。说到这儿他停了停，然后又对伯父里说，贺龙将军说了，毛衣编织完后这副不锈钢编织针就送给你了。在向伯父里告别时，戚元德关心地要伯父里注意身体。伯父里用了两天时间，很快设计出了一个毛衣的款式，既有西式风格，又有中式样式。他画出了纸样，以各种颜色的毛线搭配，自己认为十分满意，于是他就开始编织起来。每天吃过晚饭，红军都宿营以后，伯父里就开始编织起来。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得知伯父里这次是在为贺龙将军的女儿编织毛衣，都尽可能的为他提供方便，甚至在敌机飞来空袭的时候，也会为伯父里安排最好、最安全、最隐蔽的防空地点，以便让他不间断的编织。伯父里也很用心，为了早日编织好毛衣，他连续两天工作到深夜，有一天甚至干到红军的起床号响了才住手。然而毛衣就要编织好的时候，伯父里却病倒了。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这天早上天还没亮，伯父里就和凯尔纳在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催促下起了床，他们很快地吃好了早饭，然后在院子里集合，准备开始一天的行军。自从离开毕节之后，红军差不多都是这样早起行军的，因为国民党的飞机白天时常对红军队伍进行侦察轰炸。这几天伯父里一直感到身体不舒服，开始是感到有些发热头疼，随后是鼻子堵塞流鼻涕，甚至全身疲软无力，晚上还感到右肺疼痛，常常呻吟睡不好觉，以至于同屋的中国人质都感到不快。行军时伯父里只得一直骑在马上了。这天晚上到了宿营地时，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在报告了吴德峰后，吴德峰马上就过来看他了，见伯父里的确病得不轻，于是他随后为伯父里找来了一位当地的老中医。老中医在为伯父里把了脉，又看了他的舌相之后，对吴德峰说，病人恶寒发热，感头疼，有鼻塞流涕和咳嗽，且又无汗，同时感喉咙痒痛，老朽为他拿了脉，见其脉浮紧，加上舌偏淡薄白，老朽考虑是风寒脉数，胃表不和，肌表为寒邪所束，精气不经宣畅，故而病至于此，风邪犯肺，此为中医里的典型风寒征象。吴德峰听不懂老中医的那一套，他只是关心如何治疗。治法嘛，应以辛温解表，用辛防败毒散，从豉汤加减就是。老中医很快开出了药方，吴德峰看后见是葱白、苏叶、荆芥、防风、杏仁、桔梗、甘草、半夏、陈皮之类的，连忙让人去镇上的药铺买。 药买回来以后，看守伯父里他们的红军战士向房东家借来了一个小瓦罐，用文火慢慢熬好药，让伯父里喝下。中医的医术的确不错，第二天早上伯父里起床之后感觉身体好多了，他想这中药还真是有效。伯父里好些了后，凯尔纳的病却又加重了，他身体虚弱的连骡子都骑不上去了。万般无奈之下，红军战士只好找来一副担架，让六名国民党军俘虏抬着他跟随红军行军。红二六军团走出乌蒙山区后，进入了南北盘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为了红二六军团下一步的行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和王震专门召开了会议。当红二六军团还在乌蒙山区转战时，中革军委在3月23日给红二六军团发来指示，电文明确告诉红二六军团，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即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一号。接到中革军委来电后，红二六军团因忙于突破敌军的包围，没有时间给中革军委回电。3月28日，红二六军团开始了行动。两军团主力从盘县出发，在云南宣威、平宜附近突破了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进入了云南。见红二六军团果真进入云南，滇军主力约4万人和全部中央军向红二六军团压了过来。3月29日，红二六军团在盘县给中革军委去电，在目前敌我力量下，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我军渡河技术是很幼稚的，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受大的困难。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了解。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即14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活动是否孤立，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今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经军委决定。以上望在一两天内电告。中革军委于3月30日给红二六军团复电。一，根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涨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现已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需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中革军委这封复电虽未明确决定红二六军团的去向，但其用意是要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为妥。所以任弼时在会上说，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徐海东的红25军也到了陕北，红四方面军现在四川，现在中央军委又要求红二六军团北上，因此红二六军团如果留在川黔地区活动，在整个江南地区无疑是孤军奋战。以红二六军团的军力，要想在江南打开局面是不现实的。因此红二六军团还是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的建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然而 红二六军团要想达到这一战略目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红二六军团要渡过金沙江，就必须从贵州进入云南。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由龙云出任总司令，命令迅速组织滇军在云南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堵截。顾祝同则率领樊松甫、李觉、郭如栋这三个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纵队尾随红二六军团追来，妄图再次在云南境内围歼红二六军团。两军团主力在云南宣威、平宜附近突破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后进入了云南。敌军见红二六军团果真进入云南，于是在蒋介石的布置下，滇军主力约4万人和全部中央军向红二六军团压了过来。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伯父里和凯尔纳在乌蒙山的转战中吃尽了苦头。整天潮湿的空气使伯父里和凯尔纳两人都先后生了病，尤其是凯尔纳，最后病的需要几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抬着他行军。在伯父里和凯尔纳病得最重的时候，吴德峰和戚元德都曾来看望他们。好在红军对他们的照顾无微不至，这才使得凯尔纳捡回了一条性命。走出乌蒙山区后，伯父里和凯尔纳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两个人都可以骑马行军了，这使得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松了一口气。有一天，在行军途中躲避敌机空袭时，在路边休息的伯父里和凯尔纳远远地看见萧克和他的警卫员向自己这边走了过来。萧克一行人走到伯父里面前时，伯父里早已站了起来。萧克将军关切地问他：“你怎么样啊？”“ 咳嗽稍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四肢无力。” 伯父里向萧克如实相告自己的身体情况。萧克对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要区别对待，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订立不平等的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立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释放你。”萧克的这几句话使得伯父里惊呆了，虽然他一直都渴望被红军释放，但由于教会迟迟没有给红军送来赎金，因此他没有奢望自己能够得到释放。萧克的话使伯父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接下来他又听到萧克说：“不过我们不能释放这位德国神父，因为他是来自希特勒的国家，他们是反共的。”萧克带着他的警卫员走了。伯父里此时还如同在做梦一般，他向旁边的凯尔纳问道：“ 你听明白萧克将军说的意思了吗？”“ 大概意思我明白，就是要释放你。” 凯尔纳神父向他表示祝贺。红军在未收赎金的条件下决定释放伯父里，这使得伯父里在之后的几天内都不敢相信。红二六军团继续向昆明方向进军。这一天，伯父里跟随红军在离昆明不远的一个村庄停顿下来宿营。下午，萧克的警卫员就兴冲冲地跑到了伯父里的驻地，告诉伯父里和凯尔纳，萧克将军邀请他们去吃晚饭。萧克将军的这一举动使得伯父里大吃一惊， 虽然前几天萧克将军亲自告诉他将被无条件释放，但这几天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现在萧克将军请他吃饭，这不就表明自己被释放的事情是要成真了吗？心情激动的伯父里拉上凯尔纳就要走，但萧克将军的警卫员提醒他们，我想你们应该换换衣服，穿得干净一点，这是礼貌嘛。伯父里看着自己和凯尔纳身上的衣服，由于长时间跟随红军行军，他们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但是他们再没有其他衣服了，于是他们只好对萧克将军的警卫员说，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衣服了。萧克将军的警卫员说，那好吧，就这样吧，反正我们共产党人也不在乎什么礼节。伯父里和凯尔纳跟随着萧克将军的警卫员向萧克将军的驻地走去。当他们进到屋子里时，看到屋子中央早已摆上了一个小桌子，桌上摆着几副碗筷，小桌边除了萧克将军之外，还有伯父里多日不见的张震汉将军、周素元老先生和王震将军。看到伯父里他们进屋来，萧克将军表示欢迎，并让他们两人在小桌前坐下。一会儿厨师开始上菜了，伯父里看见桌上的几样菜都是当地常见的蔬菜，然而有一道菜却令伯父里暗暗吃惊，因为那是一碗诱人的粉蒸肉。红军生活的清苦，伯父里是领教过了的。远的不说，就拿前些日子红军退出毕节之后，在乌蒙山中转战的那些日子，伯父里和红军战士们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都是乌蒙山出产的洋芋和玉米。此时萧克高兴地劝大家吃菜，他指着那碗粉蒸肉对大家说，这是我们家乡出名的粉蒸肉，我亲自做的，大家都来尝尝。在萧克的热情劝说下，伯父里和张震汉、周素元、凯尔纳都尝了一片。在伯父里看来，这菜味道实在是不错，倒不是萧克将军说的什么家乡名菜，只是因为伯父里已多日不闻肉味的缘故了。还有仅是萧克将军自己亲自下厨做成的菜，这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在众人的夸赞声中，萧克兴致勃勃地说起家乡粉蒸肉的做法来。这粉蒸肉啊，是我们湘菜中的一道传统名菜，正规的做法呢，是要将带皮的五花肉切成片，然后放入生姜、酱油和酒腌个把小时，之后将糯米粉、粘米粉和五香粉按照比例和匀，再倒上一点点淀粉，在锅里面用小火炒香，这再把腌好的肉在锅里面滚了滚，沾上这米粉，然后把肉放在蒸笼里蒸熟就可以了。不过今天这道粉蒸肉呢，因为佐料不全，味道肯定不地道，你们就全且当作是一道名菜吧。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吃得更起劲了。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粉蒸肉的味道是次要的，只要能吃上肉，那就是最好的名菜了。大家一边吃一边谈，气氛渐渐轻松下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